实践着这些话，心系人民，奉献大爱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崇祯十一年冬，清兵入侵，北京戒严。同年秋，李自成在陕西潼关只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，潜入商洛山中。在此之后，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。他勤于政务，忧心国事，他日理万机，苦撑危局。17年的政治生涯，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。然而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，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？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崇祯皇帝》，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。 上一回我们讲到，李自成和左光先正在进行着惨烈的战斗，李自成用计射中了左光先，左光先率领着部队在苦苦支撑，突然一支援兵冲进了左营的步兵中间，随即影响了骑兵，牵动全线。 李自成想着，这一定是刘松敏派刘方亮或者是袁宗帝前来助战，心中猛一高兴，趁着敌人的骑兵队形开始动摇，连着劈死两个敌将，又一箭洞穿了一个敌人的胸膛，杀开了一个缺口，冲进了官兵阵内。李自成的骑兵虽然已经死伤了300-400人，但是一旦胜利到来，这支人马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、不可抗拒的伟大力量。官兵方面有组织和有秩序的退却终止了，跟着就是一片混乱，争着逃命，互相践踏。左光先连折了几个士兵，仍然制止不住全线崩溃的可怕局面。他只好不再管手下的将士们的性命如何，也无暇考虑名将的威信、皇帝的问罪等等问题，带着几十名亲兵落荒而逃。闯王挥兵追杀了2-3里路，停止再追，赶快把他的骑兵集合。收兵的锣声刚住，突然从丘陵间像旋风一样卷过来一队骑兵，来到他的面前。他这才知道是双喜带着孩儿兵，而不是刘宗敏派来的人。看见双喜已经是这样善于用兵，孩子们是这样的勇猛善战，而他们来的又恰是时候，李自成说不出有多么的高兴。尽管他曾经命令双喜和孩儿兵都不要离开老营，但是他不能再责备他们。李自成匆匆检点了一下人数，问明白孩儿兵的伤亡极轻，然后排好队形，带着大家向曹变脚的侧翼杀去。高夫人立马在小山头上看着看着，忽然她看见左翼战线上官兵的旗帜混乱起来，有的倒下，有的奔逃，随即又看见闯王的大旗在向前追赶。虽然距离很远，她看不清楚旗上的闯字，但是那白缨子和银枪尖却在太阳底下闪着白光。原来太阳是惨淡无光的， 似乎山山刚刚，枯草寒林，到处都染着凄凉的黄色。如今突然全变了，太阳是娇艳的，而大地呈现着鲜明的色彩。高夫人的心突然从半山中落下了，不自觉地喃喃地说：谢天谢地，又大胜了。激动和喜悦的热泪充满了他的眼眶，在大眼角滚动着，差点奔流出来。刘宗敏率领援兵来到时，后卫部队已经开始整队出发。他简单地问明情况，不敢耽搁，又向前队奔去。临走时，他对李自成说：闯王，我还有话同你谈，咱们一起走吧。李自成知道刘宗敏有重要的话要跟他讲，就叫高一公率领中军前进，但自己带着亲兵同宗敏飞马而去。跑了一段路，到了开阔的地方，刘宗敏和李自成并辔前进，突然放慢了速度，小声说：闯王，曹操的情形我已经从一个俘虏口中问明白了。他妈的，真不是东西。什么情况？曹操率领九营人马退到防线军州大山中，如今已经向朝廷投降了。李自成闻听脸色一变，问道：此话当真？刘宗敏说：这个俘虏是孙传庭的随从，他正在战场上传达军令，受伤被俘，他的消息自然灵通啊。沉默了一阵儿，李自成心情沉重地说：曹操只图保全实力，不来接应咱们，已经是不大应该。倘再投降朝廷，不管真假，那就更不好了。曹操这琉璃猴子，终究成不了多大气候的。李自成在马上加了一鞭，向前飞奔，刘宗敏等紧紧跟在其后，追上老营。李自成跳下乌龙驹，大声吩咐：来呀，把那个奸细拉来斩了。亲兵们立刻往路边树林当中拉那个夏书人，但是发现在刚才战事紧张之中，人们没有注意这个人已经逃了。闯王脸色铁青，沉默片刻，没有责骂亲兵们，却冷笑两声说道：哼，好，咱们遇到大天王时一块算账。尽管已经确知洪承畴已经率兵来到了潼关，同孙传庭并立挡在前面，并且也确知曹操已经在湖广投降，但是目前形势使闯王没有从容回旋的余地，非拼死向前冲不可。李自成把鞭子一挥，中军营和老营的人马在他的面前整队启程。农民军的后卫部队刚刚开拔，曹变娇和贺人龙就紧紧地追赶上来。左光先把人马整顿一下，又把原来留守在后方的人马补充上来，也随在曹变娇的后边追赶。李自成命令李过等切勿恋战，紧速赶路，所以后边只偶尔有一些小的接触。现在农民军已经没有了步兵，步兵一部分牺牲了，一部分因为从战场上夺得许多的马匹变成了骑兵，这样大大的加快了他们的行军速度。在一个时辰之内，他们差不多前进了50里，把追赶他们的步兵扔在了20里以外，只有官兵的骑兵一步不放地盯在背后。十月天最短，眼看就要黄昏了，农民军看见太阳落在山头，刚刚松了一口气儿，突然前边是一声炮响，左右丘陵间伏兵齐起，喊杀震天。李自成这时正走在老营前边，闻听吃了一惊，向前方和左右一望，随即拔出剑来，镇静地自言自语说：哼，又开始了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陕西巡抚孙传庭在潼关南园预设了三道埋伏来截击李自成。第一道埋伏被农民军冲杀得纷纷溃逃，支起了消耗农民军有生力量的作用。但是这种结果对作战有经验的孙传庭是早就料到的。他认为如今李自成是在他不好的口袋里边寻找生路，以必死决心向前冲。头一道埋伏的地形又不够险要，自然难以将李自成包围歼灭。作战的规律总是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他相信经过上午的一场大战，又加上继续行军，李自成的士气已经是再而衰了。所以他把更大的兵力摆在这第二道埋伏上，并且亲自督战。至于第三道埋伏，他只配备了少数的兵力，准备截击溃散的农民军。孙传庭虽是文进士出身，但是由于他生在尚武好斗的雁门关外，自幼习武，性喜谈兵，加上几年统兵打仗，举止言谈都不带那个时代的文人习气。今天这位46岁的巡抚身披铁甲，头戴铜盔，立马高岗观望。他的四方脸孔冷如铁块，带着自信、傲慢和威严难犯的神气，是左右不敢正视。望着李自成的前队和中军，在经过长期行军和上午的大战后，仍然不无整齐。孙传庭情不自禁地在心中赞叹，闯贼果然不凡呐。眼看着闯王的前队走进埋伏，孙传庭的心是又兴奋又紧张，同时从紧闭的嘴角流露了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。他几乎是屏息地望着面前不远的农民军，轻轻地说，拿刀来。一个随从立刻把一柄大刀捧给他，他手横大刀，回头对一群将领说，树在经营，成功就在今天，你们必须生擒逆闯，上报朝廷，不可使义贼漏网。孙传庭的话刚说完，只听得一声炮响，几处伏兵齐起，孙传庭大吼一声，横刀跃马冲下山岗。同时总兵马科按照预定计划率领一支精兵直闯闯王老营，企图将农民军截为两段。于是一场众寡悬殊的两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大混战开始了。曹变蛟听见北边的杀声暴起，立刻督催诸军加速前进。左光先在右，贺人龙在左，骑兵在前，步兵随后，鼓声动地，喊杀连天。大小旗帜漫山遍野，在惨淡的夕阳下是随风招展。转眼之间，他们追上了李过和田建秀率领的断后部队，厮杀了起来。李自成派出贺金龙带100骑兵去抢占左边的小山寨安顿老营之后，就带着高一公、李双喜、张奈和中军营的全部将士投入战斗。他首先以不可抗拒的攻势向马科冲去，转眼之间把敌人的步兵冲的是七零八落，跟着把马科的骑兵也是冲得力脚不住，纷纷后退，使敌人企图截断老营、把农民军分别包围的计划成为了泡影。马科斩了一个小校，仍不能制止住溃退形势，便只好拨马而逃。闯王追杀一阵，回头来增援前队。刘宗敏在混战中看见了孙传庭的大旗，就撇下了面前的敌人，直向孙传庭而去。但是离孙传庭还有一箭之地，他和他的几百名骑兵被孙传庭的标营层层地包围起来。 孙传庭熟知刘宗敏在农民军中是一名旷汉善战的首领，他的地位仅次于闯王，便下令一定要捉活的，以便献俘阙下。官兵的气焰正盛，得到这个命令，个个奋勇上前，大声喊着：“活捉刘宗敏，活捉刘宗敏呐！”听着这种叫声，刘宗敏是越发恼火，战斗的越发勇猛，就像是一只狂怒的狮子，一面挥动双刀乱砍，一面大声吼叫着。有一个敌将刚到他的面前，猛然听见他的大吼一声，马匹惊得一跳，还没来得及招架，就被刘宗敏劈倒马下。刘宗敏的双手和袖子上沾满鲜血，马蹄也早已被死伤者的鲜血浸污。但是孙传庭的人马众多，而且都是训练有素，他杀到东边，东边的敌人纷纷后退，但阵容毫不混乱，使他无法冲破。同时西边的敌人像潮水似的涌来，当他回马去砍杀西边敌人时，东边的敌人又杀了回来。刘宗敏的身上负了几处轻伤，手下的兵将只剩下200多人，其中一部分也负了伤。黄昏的灰色烟流混合着马蹄溅起的黄色尘埃，笼罩着丘陵起伏的高原。刘宗敏相信在天黑以后就有突围的办法，一面战斗一面鼓励着身边的同伴。有一段时间战斗的那么紧张，居然听不见有谁呐喊，只听见武器碰武器的铿锵声，受伤者的低而短促的呼叫声，杂乱奔跑的马蹄声和脚步声。正在这时，刘宗敏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他投降。他抬头一望，透过浓重的暮霭，发现叛徒大天王立马在面前十几丈远的小土丘上望着他，是大声呼喊。刘宗敏大吼一声，胡须直竖起来，眼睛瞪得差不多，眼眶迸裂，而他的菊花青战马同时纵身腾跃冲向前去。围在前面的官兵猛一惊骇，人马纷纷向两边闪开。当他到了土丘跟前时，大天王并不同他交锋，已经逃走。刘宗敏驰上土丘，没有找到大天王，这官兵又像潮水似的把土丘层层地包围起来。但是官兵对刘宗敏和他的手下人都已经有点畏怯，不敢再猛烈进攻。刘宗敏也正好让自己的人马略作休息，等着机会杀出重围。这一片战场突然在紧张中沉寂了下来。偏将马世耀和李友紧随在刘宗敏左右，三匹高大的战马并排而立，这两个勇猛的小伙子也都负了轻伤，但是他们正像俗话说的，已经杀起了性子，对这种沉寂的局面反倒感到不耐烦。看出来官兵的劲头已经衰了，马世耀望着刘宗敏的脸孔，小声咕哝说：“冲出去吧。”刘宗敏没有作声，好像没听见他的说话。李友向刘宗敏的脸上瞥了一眼，随即同马世耀交换了一个眼色，冲着刘宗敏小声请求说：“冲吧，我在前面。”刘宗敏仍然没有作声。对于包围他的官兵方面的情况，他比手下的将校们看得更清楚。尽管他是被差不多7倍的敌人包围着，但是他觉得如今敌人已经对他没有多大办法了。凭着从几个地方传过来的喊杀声音，他判断出闯王和刘方亮等几支人马都在继续同官兵混战，杀得很起劲儿。因此他觉得他以200多人把孙传庭的1000多精兵吸引在这个地方，对于闯王很有好处。刘宗敏相信等天黑后杀出重围并不困难， 除非孙传庭再增加新的人马。在这片刻里，刘宗敏也曾经向最快的结果想过。他想，即使万一孙传庭增加了生力军，使他同200多亲兵爱将杀不出去，也没什么。最要紧的是，能够使闯王突围出去，保住闯子大旗不倒。这样想着，刘宗敏要拖住这一支陕西府标的打算就更加坚定了。这时，许多地方都在进行着惨烈的战斗，喊杀声是震天动地。刘宗敏向周围四处瞭望，望不见孙传庭的大旗，心中问道：莫非他去围攻闯王了吗？刘宗敏忽然改变主意，向左右看了一眼，将右手中的宝刀一挥，说：随我来。孙传庭本来打算先将刘宗敏的一股人马歼灭，亲自督战，悬出赏格，围攻很久，竟难如愿。正在这时，他看见了李自成已经杀败了马克和几员大将，在战场上是纵横驰骋，所向无敌。于是孙传庭留下了一部分人马继续围攻刘宗敏，亲率手下一部分精锐将士和洪承畴派来的2000名生力军去包围闯王。从混战发生以后，农民军虽然战斗得十分勇猛，以一当十，但是由于人马过少，地形不利，加上人机马乏，损伤十分的严重，很快被分割成许多的部分，各自迎敌，不能相顾。李自成起初还能够掌握主动，寻找对象，分别杀退敌人。到了后来，这种主动权是渐渐失去，东冲西闯，只是要救出被官兵包围的人马，设法把部队向东边的小山头上转移。但是，空前困难的局面并没有动摇他突围的信心。当孙传庭亲自横刀跃马，督率3000多名精兵杀到闯王附近时，闯王的身边只剩下不到500名骑兵，他正在掩护别的部队往小山上撤退，还有一些部队分别与官兵苦战，摆脱不开。闯王手下的将士看见这种情形，大多数面现惊慌之色。有许多人只怕被大敌包围之后，闯王一旦有失，全军就没有救了。李自成看出了大家的心情，并且看见两个亲将同张奈都焦急地向他的脸上望着，好像是在说，这是退呢，还是冲杀过去呢？一眼就可以看出，孙传庭直接率领的标营人马确实是训练有素。在这一片比较开阔的平地上，孙传庭的人马采取半包围的形式稳步前进，200-300骑兵配置在2翼，步兵走在中间。孙传庭和几十名亲兵亲将骑着披有铁甲的蒙古战马走在步兵的前边，旌旗飘扬，战鼓动地，枪刀剑戟在夕阳的余晖中闪着寒光。李自成匆匆地向两个亲兵吩咐了几句话，他们飞马离开部队，躲避着官军的拦截，向不同的方向驰去。闯王怎么办？小将张奈大声地问道，脸皮绷得很紧，等待着闯王下令。李自成没做声，等待着敌人前进。在他同孙传庭之间有一条大路，在北方的黄土高原上常常看见这样的大路，一年年被牛车压，又被雨水冲刷，像一条干涸的沟，上边有7-8尺宽，有的地方有1丈多宽。北方人把这样的路叫做大路沟。李自成知道这条大路沟对于自己很有用处，但是他离自己的人马太近，不利于向前进攻。于是他叫将士们持剑引弓，分两批缓缓地后退20几丈远，凭借一座土丘列成阵势。孙传庭一弓到离大路几丈远外，

外化于行，弘扬优秀。